上一把椅，捧住我的心，下定那决心，不要再深沉， 泼上一把椅，说出我的 老的哪儿也去。

北京时间23:00。FM